就像那一把火，熊熊火焰温暖了我。你就像那一把火，熊熊火光照亮了我。你就像 33岁，我除了听老妈的，还听经典969。 我今年65岁，我听老伴儿的，

要轻轻为你唱首歌，只要你听见了，所有的烦恼都快速越过，你是我的快乐。 歌，反正多的可以回我的快乐，只要

别在窗前等我，虽然我感到孤独， 别在窗前等我， 虽然我是那么无助， 别在窗前等我， 从来都是浪荡漂泊， 别在窗前等我， 从来都是百里红尘无心归路。 听到这首歌来自齐秦的《别在窗前等我》。忙碌了一周，很多人会选择在周末放肆的补觉。那专家的提醒呢，适当的补觉可以，但贪睡呢会影响健康，降低人体的肌肉张力，起床后呢你会感到腿软、腰底不适、肢体无力等。而过长的时间睡眠还会破坏人体的心脏活动和休息的规律，会让你的生物钟紊乱，工作日更困哦。在周末适当的多睡一会儿，吃一顿健康的早餐才是最好的选择。我们来听到下一首歌曲，来自邓丽君的《但愿人长久》。 Thank you.

熊天平呢有着天然的漂亮音色，和张信哲一样都是极其优雅浪漫的抒情线条。这首经典的对唱情歌来自许茹芸和才子熊天平，你的眼睛，其中管弦乐的伴奏和两人的声音呢相得益彰。接下来为你送上的是来自杨林的这首代表作品《情人》。 所有的